愿这世界会有变晚风，为你与我接驳两个梦。渴爱你我心中，爱意要接通，轻走着甜蜜梦。是你最爱故作轻松，但我性格却要你带动。最美这个心动，最冷这剑锋，偏你未能利用。情人但愿你算完，从来梦内有我，是爱我，一切也为了我。在这里，让这爱充满这心窝。但愿你说，从来。